口气森严，清香更不用散。 咁啊，头先咧讲咗啦，今日将会有啲相咧，就系、是、哇，非常之震撼嘅相啦，就系、是、唔知点俾你睇啊！咁我而家睇到之后咧，我都觉得好震撼，因为咧耳仔背咧已经流紧汗， 你简直系，你简直系令到啲 唔系仲，你误会咗， 系 咁系真系，我系真系耳背流汗。咁啊，几夸嘅呢啲相系真系咁啊！阵间会 系一间先讨论啦啲相。 咁嗱，即系最近咧，我睇即系电视啦，你见到好多、哇！即系突然间一扎嗰啲 UFO 嗰啲 啲电视啦，冇错。 我从来未睇过一个系讲中国 UFO 嘅， 即系急 call 你， 我即刻睇 Discovery。 嗯。嗰日好劲，好夸张， 但我哋睇嗰阵时都做咗十分钟到啦。 我睇嗰阵时都系做咗十分钟， 系咯系咯。 咁我已经即刻 call 你噶啦， 系咯系咯。 我一揿过，我已经即刻 call 你噶啦，已经系完全冇 delay 嗰只。但系佢咧，即系中国嗰啲 UFO 都几劲，因为佢分析到话、其实中国 UFO 可能未必系最近先至即系有人发现到啦。佢、通常咧个国家咧，佢、一定要开始富有啦。开始啲民生嘅生活呢好好啦， 即係有相机， 开始会有相机、开始会有啲 video， 咁、所以呢就可以多人拍到呢样嘢，其实可能 UFO 一早一路都已经有喺呢一个中国出 嚟，係冇错冇 错，咁有啲喺唔知我唔记得佢话咩地方啦，唔知云南因为陕西嗰啲即係呢一类嘅地方啦，咁、有对夫妇㗎嘛，咁佢拍到嗰啲、 大连 吓、大连啊，咁、个大连啊，咁、个夫妇拍到嗰啲嘢都我觉得好坚啊，真系、即系嗰个闪光，即系成奶成柱， 即系佢仲要即刻打去民航处，咪有飞机 吓，冇 confirm 咗冇飞机，咁嗰个闪佢自己拍嗰个 video 咧、我觉得就即系几系似嗰啲即系西方流传嗰啲 UFO 嚟， 即系跳跃式嗰种， 跳跃式嘅闪光点， 系 吓，我觉得好夸啊！而家中国咁多个地方已经即系已经，同埋佢话一样嘢夸嘅就系咧，即系中国对 UFO 嘅观感，即系佢哋嘅对呢样嘢嘅咩嗰个睇法， 系概念啊， 个概念系完全系 open 系开放， 冇错， 即系俾你，然后就鼓励你去系咩拍多啲， 系啱， 就唔系话冇。 冇错冇错，同埋我都觉得 Discovery 叻嘅地方，即系我哋睇嗰阵时咧，即系你叫我揿嗰阵时咧，啱啱佢咪播紧一段系航空公司 系啊 个机师 系啊 目击一个 UFO， 你在说我在说见到什么？ 系啊，因为形容紧见到嘅嘢，咁我都觉得 好奇怪咧， 吓佢听到 啊，系啦，咪即系我谂啊，咦都好嘢，佢可以攞到呢一段带， 即系直情就系上次讲呢一个爱德华空军基地 嘅中国 版本， 系冇错冇错。 但是我看到是不明飞行物体。 唔系，但我觉得即系我都同意嗰个 Discovery Channel 讲法，就系其实中国人对即系中国大陆里边啦吓，政府又好，民间又好，对呢样嘢嘅开放程度咧，其实嗱讲真，真系远远比香港系 同埋比西方啦，唔好讲香港啦， 西方都大， 西方即系你谂下，西方系 suppose 系开放嘅国家嘛，中国先系保守啊嘛，咁但系喺 UFO 呢个 topic 咧就调转， 冇错冇错，调转， 即系我觉得系好正啊， 不过可惜，因为佢临尾嗰时咧，佢影咗啲剪接嘅画面。其中一幕咧就见到一个人咧行过， 就是、你个 friend 嚟噶嗰个嘛，你嗰时曾经访问过佢 啊，系啊，嗰叫孙色立啦。但我之前冇，即系唔知系咪真系佢 discover， 即系你同阿色得闲都有通下电话咁样。 嗰阵时咩事？我听到啲声嘅， 北冥飞行物体喺出边经过。 OK， 唔系，因为咧嗰阵时我同阿 Moon 咧就去北京，即系1997年嗰阵时啱啱回归祖国之后咧，咁啊上到北京之后咧，咁有个即系 gathering 咁嘅嘢啦。咁當時孫色立都喺度嘅，咁孫色立呢其實同阿 Moon 呢都頗 friend 嘅 ，OK， 咁佢就可以講話係中國 UFO 界嘅頭號人物㗎啦，咁亦都係政府代表㗎啦，咁同埋佢嗰陣時都講到明呢，就係話如果聯合國嗰陣時有個通過嘅條例啦，就係、是、如果 UFO 即係所謂嘅外星人啦，坐住嘅太空船落到嚟係 official 降落地球，即係正式官方降落地球啦， 咁第一個就接觸佢先㗎啦， 唔係，就係嗰五個常任理事。唔系，嗰五个常任理事国嘅元首接见咗，之后第六个就系佢噶啦。

你諗下一樣嘢，如果而家證實咗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估嘅就以為嗰個陨石坑啊嘛。咁而家最終去到今年，都係講緊嗰個原來1919年已經存在陨石坑，即係話喺呢個陨石坑嘅位置咧，喺1953年咧就發生咗一宗爆炸事件，或者 就唔係， 或者唔係， 即係爆炸事件唔排除有， 係， 但就未必係陨石啊嘛。 唔係，直情覺得唔會係陨石， 唔會係陨石，咁係會係咩 咧？唔係，即係而家啲人估啦，會唔會即係話嗰個位置咧係有啲外來嘅嘢，唔係最尾事件，即係佢可以發光嘅嘢，係喺月球度有八秒，起碼係光到連地球都 observe 到嘅。 但是一个爆炸嘛。 是啊，是一个 flash 的爆炸。 但是它不是光体嘛。 它不是光体。 是啦，即是不是光体光到地球见到，是一个爆炸。 是一个爆炸。 一定要是有些东西撞击下去啦，是不 是？或者是当个，即是可以说除非撞击之外，还要可以是一个坑里面的一个爆炸都不定的。 嗯。 即是如果那里是有些的生物又好，或者是一些的 玩火又好。 玩火就。那就总之在1953年整了一单这样的东西。 不过我真的看完即是那些月球，我就是觉得一样东西，即是嗰、那個太空人咧，佢係即係有少少講錯嘢，我成日覺得。 係， 譬如啦，頭先阿岩士堂啦， 係冇錯冇錯， 即係唔好先唔好理佢有冇爆炸住啦嗰度。佢有乜可能企喺個月球嗰度嗱？幾個太空人， 係啊， 包括岩士堂，有乜可能話企喺月球嗰度係得 darkness 同埋地球啫，係睇唔到星喎？ 冇可能啊嘛，啲嘢冇可能， 係冇可能，冇錯， 冇可能，因為佢冇大氣層，你咁樣一望應該全部 都。 你試下去菲律賓，如果有機會，即係大家去菲律賓，因為菲律賓嗰啲地方咧比較落後啲。冇咁多灯，即系个城市冇咁光，咁即系唔同香港，香港系好光，所以你哋见唔到好多星，其实都有见到星。如果系即系一个 clear night， 系 你有见到 星，但好少， 好少。但系你喺菲律宾咧，你如果系真系好靓嘅，冇乜云嘅晚上咧，你系应该见到成条银河嘅。 冇错冇错。 喂，喺地球有大气层都见到银河，咁有冇可能喺月球见唔到星咧？ 冇错。 咁点会系得 darkness， 即系漆黑一片同埋个地球咧？ 但呢个叫做系美国太空人自己咁讲， 呢个系 咁你信唔信咧？真系，所以佢咪登陆月球有问题？ 我信佢登陆过月球。但系唔信佢系1969年7月嗰时， 系冇错，而家好多人都系咁谂，就系、是、话可能佢系后期登陆， 嗰个系一个大话，系呃苏联可能， 系即系可能系延迟几年登陆咯， 即系佢系无可否认咧，我觉得无可置疑啊，系真系可能登陆过嘅，即系插咗支旗， 系 你可能真系揾到支旗，但系唔系嗰一日咯， 即系唔系1969年咁早咯。 Bus to come, plane to go. A place for people just waiting for the man to come. Before the rain, the rain to go. Everything's just waiting. 歌名叫做 Waiting。 Cars